夜深人静，略显一丝凄凉。东奔西走，为君不一骑马，弹着狼人，弹着断了弦的琵琶。路过青楼，就管官人进来坐坐好吗？ 我，就连笑都

午夜安于土壤，春光暖，抬头前方那是家乡，他的愁榕树沾了疤，看书却戴上眼镜了，我陪他走过那树下，树荫遮不住白发，岁月转的土地，沉默守望，我多想永远这样，他却为我背上行囊。 快走啦，时候唔早㗎啦。